第十三集，我的初恋。当糟糕变成常态，便不会得到应有的同情。老师微微摇头，允许他回到座位上。沈瑜无声地坐下，轻手轻脚地翻动课本，卑微怯懦，生怕吵醒趴在课桌上的我。在他眼中，我和那些施暴者应该没什么区别。本质上确实没区别。昨晚熬夜看球的我为什么睡不着呢？在沈瑜回来后，我想明白了，那根烟抽的真是太多余了。老师在讲台上讲题，我像答案在沈瑜的脸上一样看着他，身上又弄得这么脏，脚印可能还有卫生间地上的脏东西。我睡不着的理由又多了一条，他在扯住我的时候嘴角破了吗？沈瑜却没看我，他从桌斗里拿出一卷皱巴巴的卫生纸，细瘦的手指白得跟纸一个颜色，在撕的时候没拿稳，卷纸掉在地上，溜溜地滚了出去，像是一道越拉越远的终点线。他没有第一时间将纸捡起来，而是将还攥在手上那截纸扯断，在干涸的裤子上的泥印上用力地擦着，却怎么都擦不干净。下课后，我踹了一下沈瑜的凳腿。哎，再有人找你麻烦，你就说你是我同桌，我不让你将衣服弄脏，记住了。我倒不是因为怕他身上的脏东西蹭到我身上，毕竟之前也这么脏过来了，但是我一本质没区别的货色突然管这么一手闲事儿，感觉有些别扭，于是又自认为合理的补充道，省得污染到我身上。沈瑜木愣地听着，也不知道是不是只听见了那句污染，默默地将座位搬得离我更远了一些。哎，这个蠢货肯定没有记住。因为没有过多久，沈瑜还是裹着一身泥巴来上课。我有点生气，气他的不知反抗，气别人在我公然放话的情况下还跟我同桌动手。于是我直接将话说给了该听的人听。被我踩在鞋底下的麻烦头子，在被我上过思想品德课以后，深刻地得到了感化，哆哆嗦嗦地向沈瑜道歉。而一向被这群人踩在脚下的沈瑜，却像是一块木头一般，既没有人帮他出头时的扬眉吐气，也没有表现出圣母般的同情好心，只是如别人冷眼旁观被施暴时的他一样，事不关己地看着。闹剧散场后，沈瑜声若蚊蝇地向我道谢。那之后啊，他在学校的日子好过了不少，洗去淤泥的衣服上只会有皂角的味道，不必再留着阴郁的长发挡住总是青紫的脸，重见天日的眼睛在阳光下也多了几分通透的神采。那时教室里的空气都像是变得清新了许多，我有好心，但是含量不多。我没有自负是他的救星，就像是偶然在路边救了一只小狗，却也因为起了善意的开头而对小狗多了一层负责的心理。沈瑜以行动表达感谢，用那种幼儿园小孩都会觉得不划算的交友方式跟我示好，在熟悉起来之后会找话题和我聊天，生疏地冲着我笑，不过他笑起来还挺好看的，不过还是丧气的时候居多，泪失禁体质，逗一句啊，就跟个漏水的小喷壶一样，噼里啪啦的掉眼泪。我从最初很烦他这副样子，到和他举手投降，就连犯浑时也变得有分寸了许多，没再将他向窟里招惹。少数情况下，沈瑜的脸上还是会出现掌痕。老师先前放任对沈瑜的管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伤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沈瑜夏天的时候也会穿着长袖的外套，袖口盖住半个手掌，写字时也不会卷到手腕上，我替他热得慌。 好心的帮他拖，他抗拒的比有人打他是还厉害。我都怀疑是他家里人打他，但他只说他怕冷。那只被我触碰到的手确实凉得如同捂不热。我的发小们大多都不跟我同校，因为我频繁地提起这个奇奇怪怪的同桌，对沈鱼有着奇奇怪怪的好奇。我边想边形容，他眼圈红起来时特像兔子，挺可爱的。他们骂我不对劲，我觉得他们很中肯。平安夜那天，我从满桌斗不知道谁送的平安果礼盒里拆了一些果冻和巧克力投喂给了沈鱼。怎么这么蔫吧，早上又没吃饭。沈鱼从桌子上直起身，我留意到他的耳廓有点红，他的手里捏着一个粉色的信封，我跟林小鸡仔似的将他压制抢来了这封信。有人跟他表白？那一刻我没有对于朋友间的那种调笑与揶揄，我感到很生气。之后我从生气里琢磨出了在意，品出了不同于友情的喜欢。在我大胆的试探下，我庆幸地发现他对我亦有着感情。那时正是紧锣密鼓的高三学年，沈鱼学习呢尽管很刻苦，对知识的掌握却很吃力，成绩不过是中等偏上。我自己纨绔怠惰，没道理拖他下水。我收敛了那些张狂，偶尔也会和他一起温习功课，更多时会在一旁安静地望着他，在他换下一本习题册时亲一下他被笔磨出痕迹的手指。那场迟来的校园恋情，每分每秒都被时间催着走。我珍惜和他相守的时间，又盼着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快点来到稳定的以后。后来他报考了外省的大学，我们聚少离多，但是感情一直很稳定。时间距离于我而言通通都不是问题，只要心中坚定，我们还会有很长的时间相守。我们在天台上拥吻，在万家灯火璀璨星河下依依惜别，我们互诉着爱意，他笑着和我说再见，醒来却再也不见。现在我要亲口问他一句，我为什么失约了？哦，对了对了对了，友情提醒，反对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主角以暴制暴和本质上没区别货色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反面教材，大妹。